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71集，沉案。两人隔着不远的距离对视了一会儿，那少年打量了一下白玉堂：“ 你在干什么？ 你在干什么？” 小白玉堂没有回答，反过来问他。那少年指了指热水里的那条鱼：“ 他快要死了。”“ 你就那么看着吗？” 少年笑了，微微地歪过头看白玉堂：“ 不然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”“ 那条鱼跟你有仇吗？你为什么好像很开心的样子？” 白玉堂小时候也是个淡定的奇怪的孩子，语气平静地问那少年，少年脸上露出意外的神情来：“ 我看你还开心吗？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怜啊。” 白玉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摇头：“ 你说谎。”“ 对，我是在说谎，我觉得他们死的时候很有意思。” 展昭盯着那个少年，虽然他相貌温和，脸上也带着笑容，但眼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他莫名担心那个少年会伤害年幼的白玉堂，于是伸手按住小白玉堂两边的肩膀。白玉堂听那少年说完话之后，指了指温泉水：“ 不如你跳下去死一下，让我看看有没有意思。” 展昭略惊讶地瞧了瞧小白玉堂：“ 感情你小时候也挺会耍嘴皮子呀，可见不是被我带坏的。”“ 玉堂。” 这时远处走来一个一身白衣的人，边走边找。白玉堂转脸望过去，就见天尊正在找他：“ 吃饭了。” 天尊一眼瞧见了白玉堂，就跑上了桥，拉起他的手：“ 吃完饭啊，咱们上镇上去玩吧，我约了那魔头喝茶，他呢带他外孙过来，他家猫崽子跟你一样大哦。哎，你俩要不要做个朋友啊？” 白玉堂拉着天尊的手被带走了，而那个桥下的少年目光一直追随着他走远。白玉堂在下桥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天尊也看到了那少年：“ 那个是谁啊？新认识的朋友？” 那少年笑了笑对天尊行礼，天尊笑眯眯准备跟那少年打个招呼，白玉堂却扬起脸对天尊摇了摇头：“ 不要相信他。” 天尊微微一愣，还站在桥上的展昭也一愣：“不要相信他。”这句话从年幼的白玉堂嘴里说出来的口气语调，跟之前娇娇提醒他们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娇娇那种没有温度的声音，没有表情，却又有一点孩童的天真的说话方式，都像极了年幼时候的白玉堂。展昭转过脸，就见那少年已经离开河边走远了。虽然从容貌和衣着还有表情上面，展昭没法将这少年与任何一个熟悉的人联系起来，但是直到看见那人走远的背影，展昭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他是白慕天，长大之后气质变化巨大的白慕天。展昭正盯着白慕天的背影发呆，突然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召唤：“ 妈。” 展昭转过头，只见跟着天尊走远的小白玉堂正回过头对着他招手：“ 妈，妈。” 展昭猛地惊醒，睁开眼睛，眼前出现了白玉堂的脸，不是那个年幼少年，而是那个熟悉的英俊潇洒的白耗子。展昭缓了缓，左右一看，发现自己躺在喵喵楼的床上，四周围有光亮，天已经亮了。白玉堂就坐在床边，正在叫他，娇娇和小五也在床边，正歪着头看着他。展昭坐了起来，盯着白玉堂看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。白玉堂第一次见白慕天，并不是他记忆中的在陷空岛的那次，而是更早，那时候的白慕天与现在的差别巨大，以至于白玉堂忘记了曾经见过他。 而娇娇也并不是拥有自我意识，她是藏在白玉堂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己。就算白玉堂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白慕天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知道白慕天是个不可以相信的人。展昭一夜好梦，心满意足起床，正吃早饭，外头王朝马汉就跑进来了。开封府这四大护卫边往里跑边喊： 展大人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不负众望的四大护卫喊了出来： 出事了。 正吃早饭的其他人欣慰的点了点头。展昭嚼着一根油条看着四人，公孙边给小四子成舟边好奇： 出什么事了？ 出人命了。 四大护卫再一次不负众望，展昭一手抓着油条，一手拽住白玉堂的手去查命案了。小四子也抓了一根油条去拿了小药箱。公孙对他敲了敲粥碗，小四子一把抓住公孙的手腕子： 男子汉大丈夫，事业为重。 说完，小四子拖着他爹走了。在座众人愣了片刻之后，一起转脸看正认真吃面的赵普。九王爷嚼着面不解地看众人： 干嘛？大爷早就事业有成了，吃早饭更重要。 小梁子端着粥碗跑去追小四子去了。众人看接着吃面的赵普，赵普不满： 看个毛线， 你还不如你徒弟懂事，活该单身一辈子。 欧阳呼噜呼噜喝了碗粥，跑去看看出什么人命了，用不用出动皇城军。另一边，房门打开，刚刚起床的林业火边揉脖子边往外走： 哎呀，落枕了。 邹良上去抬手就敲，林业火一把捂住脖子警惕地看他： 干嘛呀你？ 我属老虎。 你不是属狗的吗？看着像啊。 属什么还能看出来？ 再说了，你属什么关我屁事。 林业火捂着脖子，一旁正吃早饭的包岩跟林业火解释： 有个民间的偏方，说是落枕的话找一个属老虎的敲一下就好了。 有这种事儿？ 林业火撒手伸长了白白一截脖子让邹良敲，邹良给他敲了两下，林业火扭了扭脖子眨眨眼： 好像是好了一点哈。 邹良挑挑眉，走到桌边坐下： 白老五他们还没起啊？ 出命案了，查案去了。 这一大早的就出人命案子了。说起来，最近开封晚上的狗叫比平时勤啊。 众人都看林业火，赵普摸了摸下巴。林业火乃是超级狗痴，开封城满大街的狗他基本都认识，平日出个门办点事儿，要是没准时回来，不用问，一定是跟哪条狗碰上看对眼了，正玩呢。因此啊，林业火说的最近晚上狗叫的比平日勤这一点还是相当可信的。狗晚上叫大多是因为听到了平时听不到的响动，一两条狗叫可以理解，好多狗都叫那就有些反常了。众人吃完了早饭也出了开封府，想去找找展昭他们看哪儿出了命案。展昭他们并不难找，就在城北一条巷子里，巷子口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些人，衙役们阻挡着人群。赵普等人从王朝马汉把守的那一侧走进去，就见巷子口白玉堂正背对着巷子站在上风口透气，展昭抱着胳膊靠着墙，就在白玉堂背后正看着巷子里头。巷子里小四子端着个小药箱，公孙正蹲在一旁验尸。而再看一眼那尸体，众人抽了口冷气，只见巷子里跪着一具无头尸，那无头尸的前方摆着一个金色的盆，还是个歪盆。众人都走过去看，就见歪金盆里一颗人头，那人头看起来有些年岁了，一脸的灰白胡子都被血染红了，双目圆睁，那叫个死不瞑目。赵普歪着头看了一会儿：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 这是高和寨的人吧？那天跑出别院来就站在我对面的那几个老头里的一个。 那 那不就是扁圣的徒弟吗？这个岁数应该是辈分很高的弟子吧。 他叫钱同钱。 钱同钱，这么好的名字。 白玉堂也懒得跟这群人逗闷子，直接告诉众人， 钱同钱是扁圣最早收的四大弟子里的老三，人称精指钱，功夫很好，他练得硬功，铜头铁骨，平时以金爪为武器。 说着，白玉堂伸手一指钱通前垂在身体两侧的手，众人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钱通前的手指上都带着金色的指套。 他的手看起来为什么这么不自然啊？ 他的十根指骨都断了呢。 这听着怎么那么疼呢？ 是跟内力比他强很多的人对了一掌造成的。钱通前功夫很高，被人废了双手，踢断腿骨，无还手之力的跪在地上，然后再被人一刀削手。 醉点上的金盆削手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捧起那颗人头看了看，摇头。 凶手刀很快，手段残忍，以及…… 众人都看公孙，公孙指了指钱通前的尸体。 我有个想法，你们扯开他背后的衣襟，我看他的背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